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2020东京奥运会即将闭幕，这是奥林匹克历史上特殊的一届奥运会。疫情防控，奥运精神，健儿比拼，赛事保障，每处细节都引发关注。赛场上，中国奥运代表团留下了哪些精彩瞬间？年轻一代中国运动员有什么不同？观众的观赛心态变了吗？赛场外，奥运会主办方制定的气泡式封闭管理防疫系统发挥了怎样的效力？疫情下举办全球性赛事还有哪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的黄亚玲教授，欢迎您，黄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在100多年的现代奥运史上啊，东京奥运会无疑是特殊的。那么本届奥运会的举办地做了哪些准备和安排？疫情之下的东京奥运又反映出了日本社会的哪些变化呢？我们先来听听身在日本东京的新闻观察员曼女士的声音。 其实疫情还是很严重的，开幕式之前报的是每天新增3000人左右吧，然后现在昨天已经报的是5000人，超过了5000人。具体的对于运动员的那些防疫措施，其实也是就是对国民的是一样的，就是从国外进来以后，会有一个检验检疫，然后呢自觉主动的，他是在酒店或者是在自己家里边，有一个隔离期。但是呢，这个他是就是完全凭自觉的，就是如果你要出去，比如说你该买饭了，你还是可以去便利店啊，去超市的。所以会造成这个疫情其实一直控制不住，也是跟那个松缓的制度有关系。日本这边因为以前就是即使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很多人他有花粉症，他也都是戴口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所以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后呢，大家还是都应该是在90%以上，都很遵守这个制度。然后进什么商场啊、超市啊，这个门口都有那个酒精消毒，大家都很自觉去接受这个酒精消毒。针对外国人，比如说入境的这些运动员呀，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啊，他们会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宣传呀、解说呀，什么这种免费的活动其实挺多的在东京。然后就是对于国民的一些要求吧，因为正好现在7、8月是学生休假，也是夏季的这个盂兰盆节休假的这比较集中的时间，他要求国民尽量不要有这种跨线的移动，因为疫情现在还是挺严重的。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日本是一个特别干净的国家啊，然后呢大家都不会乱扔垃圾，但是这一次呢我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垃圾，主要是什么垃圾呢，就是酒精类的，比如说易拉罐啊，还有这个小瓶子呀什么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一般的餐饮业呢，晚上营业时间不能超过8点。这样的话很多人呢，他就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其实非常喜欢下了班之后喝点小酒，但是因为疫情严重的话，可能大家也比较介意这个公共场所的饮酒哈，所以不太去这个餐厅。那就会有3、5成群的人坐在街道边上，或者是公园的那种座椅上啊，或者是地铁车站出口啊什么的，尤其是年轻人，大家都很有活力，所以晚上就会3、5成群的在一起喝酒。喝完酒之后可能也是就是不是很清醒，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所以那个喝酒之后的这些垃圾就特别成问题。 是的，那曼女士的介绍呢也让我们近距离的了解了奥运主办地的一些情况。 那么受到疫情影响啊，东京奥运会呢是延期一年举办，观众呢非常关注运动员赛场上的表现。目前来看呢，中国是位列东京奥运会金牌榜的第一位。那么回顾东京奥运会连日来的赛程，黄老师您对哪些赛事印象深刻呢？这次东京奥运会，我觉得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啊，这个延期一年以后举办，我一直非常关注最近呢这个赛事， 尤其是我们国家的一些优势项目啊，比如说乒乓球呀，射击、跳水、举重、体操啊等等，这些优势项目呢我都基本上都看了，还有一些就是发展比较快啊，就进步比较快的项目，比如说田径啊，虽然这个苏炳添 没有拿到奖牌，但是他也跑出了啊9秒83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啊，包括我们的三级跳远，男子三级跳远也跳出了17米54的啊这样的好成绩，当然我们的女子铅球啊也拿到了冠军，所以这些项目呢对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这次啊就是感觉特别深刻的呢，就是中国的代表团啊，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疫情肆虐的这种背景下，坚持训练，而且呢是很多赛事啊，因为没有机会去跟其他的这个运动员啊去。 去这个对，就是比赛啊，或者是说这一年多啊，难得有机会参与一些世界的大赛啊，就是了解其他国家运动员备战的情况，在这样的这个参赛情况下，我们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而且是近几届奥运会里边最好的一届成绩，我觉得 非常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运动员感到骄傲自豪，也为我们国家培养出的这些优秀运动员感到这个骄傲。嗯，是的，那在奥运健儿当中呢，有很多00后的奥运小将，也让我们看到了青春的力量，比如呢，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的杨倩，体操女子平衡木的管晨晨， 举重女子87公斤级以上的李文文，射击男子50米气步枪张长红，还有呢跳水女子10米台的全红婵，乒乓球女子团体孙颖莎等等。那么这些小将呢，有的是首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两位怎么样评价啊00后的小将们他们的技术实力和赛场风格呢？李老师。 非常优异啊，非常抢眼，确实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欢喜。在这次中国奥运代表团中，总的运动员名这个人数是341名啊，其中60%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啊，其中就是包括你说的这些00后的这些小将啊，这些小将给我们的感觉，第一是技术实力高超啊，别看人小，但心大，技术水平高啊，实力强。 比如你看这次奥运会拿到中国代表团首金，也是同时东京奥运会第一块金牌的射击中的女子10米气步枪杨倩啊，就是一个00后，年纪非常小啊，这个在赛场上沉着冷静镇定啊，她拿到这块气步枪的金牌，那个整个的过程实际上看的有点让我们惊心动魄，甚至都有的人都不太敢看最后那几枪，但是我们看到了最后一枪的时候 真正受不了那种赛场压力的是一个俄罗斯的36岁的老将，而我们的00后杨倩仍然镇定自若啊，这个以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最终是这个逆转了比赛，拿到了首金。所以从这个杨倩开始，包括女子体操的管晨晨，女子举重最大公斤级就是87公斤以上级的李文文啊，包括男子的50米气步枪三姿的张长红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啊，当然忘了说一句啊，女子10米跳台个人全红婵今年才14岁，这是中国代表团运动员中最小的一个运动员。但是我们看在这个比赛之中，5个动作中，她有3个动作被所有的裁判打出了10分的满分啊，就是意思就是整个动作无可挑剔。那么这是14岁孩子能跳出来的吗？这真是技惊四座啊，这个我觉得他们的表现非常好。 所以呢，我们看在社交媒体上，对这些00后的奥运会冠军，大家都是非常的追捧啊。就比如像那个杨倩，这个小女生，她戴了射击拿金牌的时候，她头上戴了一个发卡，是一个小黄鸭似的那种发卡。本来这个发卡呢，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发卡，但是就是由于戴在了杨倩的头上。原来这个发卡在网上啊，这个一天也就是卖，哎，80-90个啊，也就是这个数量。但是夺冠之后，我们看这个发卡一天的销售量就能上万，以至于这个温州那边只能是加紧的生产啊，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就这种啊，我觉得年轻的这一代奥运冠军们给公众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全新的感受。 嗯，是的，那黄老师，您怎么评价小将们的技术实力和赛场风格呢？ 这一次啊，确实有一些项目，比如说50米气步枪三姿的张常红，还有跳水啊，这个女子10米跳台啊，这两名运动员啊，双人跳的，还有10米台的啊，这个女子单人跳的这个全红婵啊，还有乒乓球运动员这个孙颖莎啊，这些小将。有一些可能年龄只有16岁啊，那么有一些也就是仅仅20岁出头，他们有一些呢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如说这个全红婵啊，就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这个整个的那个脸啊，这个近镜头啊，能看出是一张非常稚嫩的一张脸，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大赛中非常的大气沉稳。啊，没有任何的那种，紧张、惧怕啊，所以我觉得从他们这些年轻啊，有青春活力的运动员身上，看到了我们中国青年一代的风貌。他们敢于拼搏，敢于去胜利啊，有这种，去争取胜利的这种信心和勇气。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啊，中国。这个00后运动员啊，90后运动员的一种风采。 嗯，是的，那运动员们呢，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啊，媒体呢也是对运动员们展开了报道。那现在的报道的视角啊，更加的多元化。我们发现呢，很多的中国运动员是学生身份啊，有的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大，还有呢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啊等等。那么也有媒体报道了没有入选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曾经的一些世界冠军啊，他们也在默默的拼搏和自我调试，同时呢，也在为我们场上的奥运健儿们在加油鼓劲儿。另外呢，媒体还关注到了一些外籍运动员，有的呢年龄58岁了啊，还能够入选奥运会，还有的运动员呢，他是厨师啊，是超市的售货员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运动员不只有体育，他还有丰富的人生。那么，两位认为运动员对于自己的发展啊，以及观众观赛的视角和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黄老师。 实际体育在发展过程中，我觉得以人为本啊，更加关注和尊重人，这是体育啊今天发展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你刚才提的第一个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学生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这样的世界大赛。那么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我国在发展竞技体育的过程中啊，特别啊提出了体教融合啊，体育和教育的融合，就是运动员啊在他的培养过程中呢，不仅仅啊是训练啊。取得金牌，取得优异成绩，他还是一个啊，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不仅仅训练，他的文化学习啊，他今后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他的发展啊，可能都融入到啊这个体教融合的这个培养过程中。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大学啊，刚才提到的清华大学呀、交通大学呀、浙江的体育职业学院啊，包括我所在的这个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啊，都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一些啊竞技体育的人才。我觉得他们是啊，今天我们新时代的啊全面发展的优秀运动员。在他们啊就是退出这个运动职业生涯之后啊，他们还可以啊第二次择业啊，第二次去创造啊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觉得 这里边啊，第一个就是体现的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你刚才还提到了啊，比如说这次，参与奥运会的啊外籍运动员里边有58岁的乒乓球运动员啊，当然有些运动员还有其他的职业啊，比如他就是一个厨师啊，他还是个售货员，但是呢，他们通过业余的训练来实现自己的人生，这个追求啊。他们去追求奥林匹克的啊这种赛场的体验，追求自己啊人生的这种精彩。我觉得今天这个赛场上啊不仅仅是职业运动员，我觉得这也是体育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还有啊，你提到了观众，我觉得观众呢现在在观赛的时候呢更加理性了。啊，他们对运动员的评判也不仅仅是说啊，运动员拿到了金牌就是王者，他们也关注一些某些原因啊，他可能没有拿到奖牌啊，甚至呢没有啊进入到啊自己理想的啊这种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成绩啊，大家也去关注。所以我觉得今天啊媒体的这个报道确实啊更加人性，更加多元，更加关注人的全面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是媒体啊特别让我们感到欣慰的一个方面。 嗯，是的。那李老师，您觉得运动员对于自己的发展以及呢观众啊观赛的视角和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先说运动员啊，运动员确实是这样。你比如像刚才我们说的奥运会首金，这个杨倩她就是一个清华的学霸，学习成绩也相当的不错啊，而且现在我们国家一些政策上的规定，就是拿到奥运会冠军的运动员如果想进一步的到大学深造的话，我们是给予这种保送的资格的。那其实呢，现在的大学对于学生其实也有更多的这种更多元化的招生的标准啊，这不光是我们国内的大学，其实在国际上比如像欧洲的著名的学校，北美的美国加拿大著名学校，那只要你是奥运会冠军，那你随便进，专业你随便挑。为什么呀？对于这些著名的大学来看，能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的，夺得银牌，甚至夺得铜牌的这些运动员，其实都是人生的赢家。这些人啊，能在这个体坛上各个项目中能够取得好成绩，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力非常强的人。那么这些大学实际上也是同时需要有校园体育，那么校园与校园之间啊，也会有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个长期的竞争。比如像这个英国剑桥和牛津大学长达百年的八人艇的竞赛，是吧？这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成为今天的一个象征。所以你在船艇这方面，如果你是一个奥运会冠军的话，你想这两所大学怎么会不给你打开大门呢？那么对于国内也一样啊，现在的运动员都很聪明了，就是既要运动成绩，同时也知道文化学习的重要性，而且文化学习对于一生的发展更为重要，所以他们对于这些大学都是心向往之。而大学呢，对这些奥运会的尖子运动员也都是非常欢迎，双方都是心心相惜啊，这个应该是达到一个双赢的成果。那么至于现在观众对于这次奥运会啊，中国运动员的一些表现，包括外国运动员的一些表现，你刚才说的58岁是一个姓夏的一个，其实那是一个中国运动员，那过去是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国手级别的运动员，后来去了卢森堡，对吧？因为她跟老公那边是嫁给了一个外国人，最后是落户到卢森堡。但是由于她这个一手乒乓球打得非常好，也是当年的国手，所以呢一直在卢森堡那边是成为一个水平非常高的人啊。她自己也透露，每一届到了奥运会，实际上她早就不想打了，但是每一次到了奥运会的时候，卢森堡的这个奥委会这个都是要派人专门到他们家三番四请啊，请他一定要继续打下去，因为到现在为止卢森堡乒乓球女子这一块还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所以当这次他参加奥运会58岁了也很达观，而且他在充分享受着奥运会。那么观众呢看到这些事实的后，大家也都是啊有各自的感慨啊，就比如说能到这个岁数还能打奥运会，是吧？这个很让人羡慕，也很让人佩服。那么同时呢，对于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我觉得大家也不再那么苛刻，不是唯金论，是吧？如果你固然取得了金牌，大家为你点赞，为你欢呼，这是一定的。但如果你没有拿到奖牌，但是你却突破了自己，取得了一个自己啊最好的成绩，大家依然为你鼓掌，依然为你点赞，啊，依然是对你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兴趣啊，而且呼吁更多的广告商 也要对这些没有拿到奖牌但是拼搏出了自己最佳成绩的中国运动员给予更多的一些露脸的机会，给予更多的品牌发声的机会，那么让这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有更好的一个回报。我觉得这些都反映了公众目前对于奥运会运动员上面的一些新的态度的变化。 嗯，是的，站在领奖台上的运动员啊，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的拼搏和绝对实力让观众感受到了竞技体育的魅力。当然也应该看到啊，场下运动员为梦想严格训练和努力同样值得我们尊重。奥林匹克格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鼓励着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人不断进取，勇攀高峰。那么2020东京奥运会在赛场之外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2020东京奥运会即将闭幕，这是奥林匹克历史上特殊的一届奥运会。疫情防控，奥运精神，健儿比拼，赛事保障，每处细节都引发关注。赛场上，中国奥运代表团留下了哪些精彩瞬间？年轻一代中国运动员有什么不同？观众的观赛心态变了吗？赛场外，奥运会主办方制定的气泡式封闭管理防疫系统发挥了怎样的效力？疫情下举办全球性赛事还有哪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的黄亚玲教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我们再把视线啊聚焦到奥运赛事保障上。那么新华社奥运前方报道的记者写道啊，在新华社的客户端上，几乎每一篇啊有关东京奥运会疫情的报道下面呢，评论区呢都有这样的一些评论哈，比如说顺顺利利参赛，平平安安归来，比赛固然重要，安全更重要，记者呢也要注意安全，做好防控啊等等，看起来非常的暖心。那么就两位观察呀，东京奥运会做了哪些必要的防疫安排来保障奥运会的安全可控呢？李老师， 确实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00多年发展的历史上，这次东京奥运会是极为特殊的一届奥运会啊。之所以特殊，就特殊在它是在新冠疫情还在全球大流行的这种这个阴影之下来举办的一届奥运会。尽管推迟了一年，但我们看新冠肺炎跟去年没有更大的这种缓解，还依然是处在一个明显的阴影之下。因此呢，东京奥运会到底应该怎么样保证这些参赛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与奥运会相关的其他一些这个参赛者或者说参与者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我也看到和注意到了新华社有关于这次奥运会在防疫这方面做了一些报道比如说提出了一个安全可控这四个字。我的整体观点是这样的。首先第一点，我承认日本人或者日本奥委会为了这次这个安全安心的去举办一届奥运会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也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但是必定此前从来没有一届奥运会是在这种状况下举行的，因此他们没有前面的事例可以模仿，可以借鉴，可以学习。因此现在这些所有的安排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那既然是如此大部分是摸得着石头的，也有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没有摸到这个石头，出现了一些纰漏。我们看从奥运会的第一天开始到现在为止，不断的从奥运村也好，还是奥运的参与也好，都出现了一些这个阳性的病例这个或者是运动员，比如说有的花样游泳运动员这个一个队伍中10个队员中有5个人新冠这个检测核酸检测呈阳性，导致呢被迫的整个就退赛了这个都反映出来在疫情整体的防控环节上还是有多多少少一些漏洞。所以我们一方面肯定东京奥组委在疫情防控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辛苦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并没有做到一个基本的安全可控所以我觉得现在新华社这篇文章更是一个还算比较客气的一个结论但实际上我觉得没有达到所谓的安全可控。那么这个也对我们半年之后在明年2月份即将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也提出了一个课题。那么我们自己在办的时候，首先有了东京夏奥会 作为一个模板，我们可以看看它哪些地方做的比较成功啊，可以值得我们借鉴啊，参考哪些方面做的还是不够啊，这个周全完善，那么我们可以弥补上这些漏洞。我相信啊，从去年到今年，在抗疫防疫这个课题之上，我觉得中国人是交出了一份全世界最优的答卷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有了这样东京的夏奥会在疫情防控这方面、赛事保证这方面的一些尝试之后，我相信啊，明年北京冬奥会我们会交出一份比东京夏奥会做得更好的一份防疫答卷。 嗯，是的，这是李老师的一个视角哈。那黄老师，就您的观察，东京奥运会做了哪些防疫安排来保障奥运会的安全可控呢？ 这次这个东京奥运会呢，实际上是最艰难的一届奥运会啊，因为疫情延期了一年，最后在日本啊，就是很多质疑声中啊，如期召开了，但是这个防疫工作呢，确实啊，这个非常严峻。如果说把控不好啊，可能会是这届奥运会啊，就是成为大家的这种众矢之的了啊，就是疫情防控呢，始终啊是东京奥运会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东京奥运会开幕之前，东京奥组委先后发布了三版东京奥运会防疫手册。这个手册呢，我觉得是非常详细啊周全的，考虑到了奥运会各个环节的这个防疫。当然它也规定了啊，就是很多的一些防疫的啊这个规则必须要按照这个规则去执行。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后边啊就是北京冬奥会应该去借鉴的。第二呢，就是制定了一套啊叫气泡式封闭管理的防疫体系。啊这个防疫体系呢，我觉得要求呢也比较严啊，就是对这个参与奥运会的人员啊入境前后啊如何出行啊，如何通过日本政府的这个审批啊，如何入境啊，入境后如何乘坐交通工具啊，如何到这个下榻的酒店，那么到这个酒店以后呢，他还设有了一些监视员啊，对你的这个前往的地点、比赛的场馆啊等等呢，都是进行一定的监管。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一方面啊就是想了很多办法啊，而且呢这种气泡式防疫体系啊这次呢也收到了比较好的啊一种防疫效果。 嗯，是的。那么再过不到200天的时间啊，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啊也将举办。那么黄老师，从赛会组织方面啊，您认为应该做好哪些前瞻性的准备呢？ 因为一届奥运会的赛会的组织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呢应该是比较多。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冲刺或者是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在东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实际上这个我们中国也派了一些观察人员到东京奥运会呢去对东京奥运会他们在防疫在这个赛会组织方面的一些经验进行这个观察可以说也是我们提前去取经去了取经去了。我觉得这个话题里边呢可能包括这么几个方面。那么一个呢确实还是这个疫情的防控疫情防控呢可能也是北京冬奥会的最首要的一个工作。在目前呢这个德尔塔这个变异病株又开始在一些国家再次传染蔓延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疫情工作呢一点都不能忽视。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呢要借助技术手段学习日本的这个一些经验简化入境的一些流程。但是呢简化流程不意味着就是说要忽略这个里边的一些环节。那我们的一些环节比如说核酸检测呀对这个参与人员的这个他的这个到达 乘坐一些交通工具包括这个餐饮等等可能都要有更加细致的更加细致的这种规则或者要求比如说我们对一些人员设置专属的等待区配置这个舒适的餐饮服务配置足够的这个志愿者包括像机场场馆的志愿者来做一些这个解答工作呀服务工作呀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赛会的服务保障有很多方面了但是我们目前可能要用好这个马上十月份的这个测试赛等等综合演练的这个契机要提高我们对这个冬奥会服务各个环节的一些测试确保我们这个赛事时候的这个各个场馆的运营能够流畅建立有效的这个监督机制还有这个反馈机制就是处理好就是有一种做好这个预警把这个赛场服务工作呢考虑的更全面。还有呢就是开幕式的这个文化活动这次可能大家对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有很多的负面的一些评论。我认为我们北京冬奥会呢可能要去就是对这个开闭幕式这些活动既要简约安全同时呢也还要精彩。比如说我们08年奥运会的这种精彩在北京在这个东京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呢大家又把过去的这个视频呀过去的这个转播呀都找出来去做比较。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有经验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的这样有经验的一个城市呢一定能够做得更好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媒体报道因为现在国际奥委会呢也在改革也提出了奥林匹克2020+5议程里边特别提出了扩大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平台的作用传播强有力的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凸显奥林匹克价值观的故事在赛场内外的报道中要促进团结多样性包容性和平等性的这样的一些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方向。那么奥林匹克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它确实强调以运动员为中心。以运动员为中心在报道的时候怎么能够把这些优秀运动员鲜为人知的能够感动人的一些故事能够挖出来让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去通过这样的感人的故事来去认识奥林匹克运动能够去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运动员的行为就是这一次呢可能东京奥运会也出现了很多裁判判罚的一些争议。我觉得每届奥运会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作为就是一个大国对运动员呢应该更加注重就是一些培训和教育使运动员呢在这个展现这个阳光活泼自信可爱这些方面呢能够发挥的更好这几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是的，赛会的有力保障是健儿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前提条件。那眼下呢，我们也要恭喜中国奥运健儿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的好成绩，拿到道德金牌、风格金牌、干净金牌，拿奥林匹克精神的金牌，也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华体育健儿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风采。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新闻热点信息，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